期盼的新年在眼前， 转又转又一年，等待这一天，一家大小庆团圆， 梦回莲花门边，爆竹挂门前，恭喜恭喜要挂嘴边，许个愿来过好年，迎接全新的春天， 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